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先桌谈。今我请到的嘉宾是民主党的主席罗建熙。罗建熙 Hello， 多谢你来。咁呢就如果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即民主党呢可能都是即轻描淡轻描淡写淡化了，即是打紧十级风。咁呢就今日搵罗建熙来呢，其实都是想讲返下民主党区议员的一啲嘢啦，另外即是成个党啦。嗱，而家香港咁樣嘅大時代、新時代，唔知咩年代，咁咧就仲有幾多即係從政嘅一啲嘅空間嚇。講下你辭職嗰個先嚇，因為我哋之前誒傾偈，羅建喺個區，而家個區萬零人，利東村都即係耕耘咗即係超過十年，咁誒呢一屆亦都係做咗南區區議會的主席，咁最近都係決定即係辭職。咁我睇啲報道咧，其實都有啲掙扎嚇，中間都辭唔辭唔辭辭咁，似乎都即係諗咗諗。嗱，我相信就唔會係即係眨個眼仔啦嚇，咁都應該會係考慮一啲好具體嘅一啲嘅因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嗰個掙扎嗰個心路歷程，最終其實？點解都會最後決定都係辭職？ 我諗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我諗我同好多啲區員同事都一樣，就係你話我哋係唔合某啲嘅資格，其實對我嚟講係好難以想象。即係第一，我2019年係經你嘅制度，係經你嘅同意、你嘅批准，係成為咗候選人。並且贏得選舉，然之後係冇任何法庭嘅一啲挑戰，話我嗰個係嗰個當選係有咩問題。咁所以你突然間你自己喺後年，即係兩年之後立咗條新嘅法例，你就話2019年你個宣誓有問題，係唔符合規格嘅。其實呢件事係即係本身已經係好匪夷所思嘅事嚟，對我嚟講。然之後你仲話，我哋而家咧就仲要再追翻你嗰年半嘅一啲薪金同埋津貼，即係落咗區做咗嘢，開咗 office 請咗人嘅津貼，要追翻曬咁樣。其實係完全喺我哋所理解嘅普通法制度啊，或者喺香港嘅一種即係我哋一個商業城市一種咁嘅模式底下咧，其實係好駭人聽聞嘅呢件事。咁所以嗰一下就係覺得啊，咁有乜理由啊？冇可能做到嘅事情嚟嘅喎，咁亦都會覺得冇理由你嚇嚇我就走㗎咁樣，即係呢種心態係好強烈嘅。咁所以第一下咧，我自己必須講就係我第一下咧，我係諗住死定啦，頂到尾啦，咁睇下之後點啦。你真係要喐我咪喐我咯，你要追咪追咯咁樣。咁係一個咁嘅心態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我諗亦都大家會去再諗第二邊就係、是、啊，佢係咪真係會追啊？係咪又要破產啊？係咪要搞好多佢會追你錢嘅程序啊？有啲咁嘅手尾喺度。咁大家就會即係當呢個面向大家出現咗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去又諗下啊，咁究竟我值唔值得去同佢塞翻呢啲時間去做啲咁嘅嘢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如果佢話即係你啊，我當佢話你你繼續去留低，跟住佢唔俾你唔邀請你宣誓又好，或者佢係准你宣誓、邀請你宣誓，但係佢到時候話你嗰個宣誓係唔合規格都好。咁佢都可以追翻你錢啦，佢話自己。咁雖然我哋相信喺法庭上面咧係冇可能追到嘅，咁但係你知個政府而家就係佢要做嘅啦，咁係咪都可以告到你先㗎啦？即係林卓廷都可以俾人告721暴動啦，係咪？咁所以大家都明白中間嗰個司法程序係會好磨人嘅，我覺得。而亦都係會令到你個人係好煩。甚至可能你就算打官司同佢打都好，你都可能要俾錢。自己要處理咗啲律師費，咁你就會去諗下，咁究竟值唔值得咧？咁樣，咁然之後你又再諗下，咁如果我留低，或者我離開，究竟對於自己未來嘅工作啊，對於個區啊，有啲咩嘅唔同咧？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咁你再衡量完之後，其實就慢慢又有啲唔同嘅取態，有啲唔同嘅傾向，即係好似我自己咁，因為其實我係比較早，我已經預計咗呢一屆咧都係好艱難嘅啦，即係隨時係會不論係 DQ 又好，不論你辭職又好，不論我自己亦都有另外一單刑事喺身啦，咁即係不論可能係單刑事都總係有啲某啲原因，可能我係令我做唔曬成屆嘅，咁所以我係比較早咧就已經開始規劃定有啲咩工作可能係冇個位置底下，我係要去做嘅，我喺 我喺冇咗個區議員嘅職位之後，有啲咩我可以繼續去做咧？咁我就比較早啲已經規劃咗，亦都係一早已經下定決心，就是、我無論我有冇個位都好咧，我係會繼續喺個區裏邊嘅。即係呢個地方，即係利東村呢個地方，我係2006年大學畢業已經喺度。然之後我一路做咗15年，做到而家，其實係我對個區係好有歸屬感，對啲居民好，第一個感情好深厚，所以無論我係咩崗位都好咧，我唔係好想象到自己會有一天係即係同個區完全切割開，之後以後就唔再翻去，我係不可能。就算我有一天可能我退咗休60歲咁樣，可能我都耐唔中就會翻去同啲當時候如果仲認得我嘅人打下招呼啊，傾下偈咁樣。所以嗰個情感係好強烈喺一個區裏邊，所以我亦都係已經一早係下定咗決心，就係我無論點樣咧，我死都要死掂佢，就係我一定要留喺個區裏邊，繼續開個 office， 繼續服務啲街坊。咁係我相信呢一部分係令到我喺做個決定嘅時間，即係喺最後我要選擇究竟我辭職定係留低嘅時候咧，呢一部分係對我個影響比較大，就係我希望自己係有一個比較確定啲嘅身份，究竟我係用區議員嘅身份去服務啊，定係用一個唔係區議員嘅身份去服務？我希望有個確定啲嘅身份就係去繼續 proceed 自己嘅嘢咯。如果唔係嘅話，我唔離開嘅話咧，繼續留喺度嘅話咧，頭先講嗰啲啦，即係要唔要請你宣誓啊？宣誓批唔批准啊？批准完我當你繼續喺度做到啦，會唔會下一次又有第二啲新嘢又話你又可能會影響你嘅資格？其實係好多好多不確定。咁我覺得，與其係咁不確定嘅話，咁我就不如撇脱啲我就直接啲將我之前已經諗咗嘅一啲 plan 就退出去做，就自己離開咗。 嗱，我諗嗰個不確定，或者你頭先講到，即係可能會拖你好耐，好煩，用錢一樣嘢嚇。咁但係即係去到尾咧，那個對錯問題，即係原則問題。咁而家嗰個決定會唔會真係喺？即係喺嗰個現實下，都對一啲原則對錯，其實都冇辦法啦，都要含糊化咗佢，或者係 我覺得喺個原則問題上面咧，我其實係相信，或因為確信自己喺嗰啲嘅對錯問題上面咧，我係冇錯嘅，係啊，即係你叫我講多10000次都好咧，我唔覺得即係而家個事實出嚟俾人拉著去，或者有一堆人仲喺裏面還押緊。是不合理的事嚟嘅，即係搞初選咁多年以來，大家都一路搞噶啦。咁你講到係顛覆國家政權，係對我嚟講，亦都係一件好匪夷所思嘅事。咁所以喺個對錯問題上面，即係由47人案已經本身係對我嚟講已經係一件唔應該發生嘅事。咁你然之後你再用47人案就再數多，要再數冧一大堆人嘅話咧，其實係我覺得係不合理嘅。你問我哋嘅話咧，民主黨嘅黨綱就更加好清楚啦。即係從來我哋都唔係搞港獨嘅政黨嚟，從來我哋都係講一國兩制，講咗好多年。不過我哋嗰套一國兩制同佢而家講嗰套可能好唔同啦。我係好覺得我哋講嘅一套，我哋講嘅嗰套一國兩制，其實同以前特區政府講嘅其實好一致嘅。好接近嘅，咁而家喺呢一兩年，佢突然間好似佢嘅説法唔同咗，然之後啲官要重新學習過曬咁樣，咁其實突然間變咗我哋嗰套一國兩制好似唔啱咯，咁但係演繹嘅問題啫，咁我哋從來都唔係話要做啲咩，咁所以你要話我哋係一班危害國家安全啊，或者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啊，係唔符合呢一個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唔符合呢個擁護基本法咧，我覺得係不可能嘅。是絕對擁護基本法，我絕對相信基本法對香港市民的保障咧，係更加應該係高調地攞出嚟講添。咁但係而家個社會唔同咗啦，咁佢有機會會用佢嘅方法去演繹啦。咁我會講嘅就係，究竟係咪我哋每一個位置都會同佢去硬碰咯？咁當然呢個係要好小心嘅，即係今次你縮咗，下次又點樣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定要 remind 自己，就係有一啲位你今次可能你唔係好強烈地去話我企喺度就你死就死啦咁樣係啊。咁但係有啲位可能係需要的，我覺得。 今次會唔會都會至少即係你黨內又好或者支持者好，都會覺得係少少跪低啦。如果講得咩啲嚇？特別是你即係作為一個主席，那個考慮會唔會即係都當時都會有呢啲咁嘅考慮，就係話你 即係你個主席仲即係仲而家仲有啲係喺度，即係會諗住誒，即係死就死啦嚇，死得光烈啲啦。但係你作為主席咁咧，就誒即係出咗嚟誒辭職嘅話，會唔會即係都會有啲咁樣嘅擔心？ 其實喺一即係一個呢個討論或者喺個思考的過程裏邊，其實呢個係一直都係有喺我的思考裏邊嘅。即係你作為主席，係咪有啲嘢你係要頂咗佢咧？無論如何咁樣，即係不論你自己點諗都好，都係要頂咗佢咧。呢個係喺思考裏邊咧。我會形容今次係好，即係對我嚟講係好拖拿拍嘅。即係有幾塊嘢係大家冇辦法去互相調和到嘅。咁然之後，最後你都要做決定。即係例如主席咁樣，你理論上其實我諗有一啲 expectation 覺得係你應該點都留到最尾咧，咁我覺得係合理嘅。講真，有啲咁嘅 expectation。但同一時間我亦都有另外一啲嘅，就係例如啲居民，我對於個區嘅服務，亦都有啲我好重視嘅嘢，對我嚟講亦都有好重要嘅嘢。咁今次係喺呢件事情裏面係兩樣嘢個會做嘅決定係唔同，然之後我就要去做一個取捨。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對我嚟講係好困難，我亦都喺我辭職嘅時候，我亦都同啲黨友，我都係希望佢哋理解我，即係我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哋嘅時間，我都係話我做咗個決定，咁都係十分之艱難，有好多反覆但係都最後做一個決定嘅時候，都希望黨友諒解我嘅決定啦咁樣。咁我暫時我覺得黨友都理解嘅，即係都明白呢一啲嘅決定係大家都好艱難，因為所有人都喺度做緊一個好艱難嘅抉擇。其實， 人大過咗嗰個即係選舉法之後咧，咁啊民主黨就係即係內部傾啦，咁然後諮詢啦，咁啊然後去到九月先決定啦。咁但係如果睇翻今次，譬如話即係區議面對區議員辭唔辭嘅問題咧。其實都係考慮緊同樣類，即係個性質嘅問題喎，都係一個原則同埋一個現實嘅問題。會唔會其實你今次即係已經經過咗咁樣嘅思考過程，其實對落去其實係咪決定九係咪繼續參加立法會選舉？其實都會係要類似面對同樣嘅一個咁樣嘅抉擇，即係究竟係現實啦，定係話一啲原則嘅問題？ 我覺得面對住嗰個選舉制度咧，其實有幾個層面都係會思考嘅。我自己第一個層面就當然係究竟呢個制度底下，大家係咪有空間去繼續參與啦？第二個層面就係、是、究竟你去參與嘅時間，你實際可以發揮到的東西又有多少，你入了去這個位置裡面，究竟你還有多少地方是你真的可以，你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到一些什麼的工作。第三個層面，我想就是究竟我們的支持者是一些什麼想法，就是如果我去完做某個決定，跟住所有支持者都係同你講話，我哋係完全唔同意呢個決定，然之後就離開或者離棄民主黨嘅，或者甚至我哋啲黨友自己，你做完呢個決定之後，原來有一半人退咗黨嘅咁樣，咁你就好大鑊噶啦嘛，即係呢個政黨都好大鑊噶嘛。咁所以我諗，其實我哋去考慮嘅時間，其實都仍然係喺呢幾個範疇去諗啦。咁當然個選舉制度本身係令到大家參與嘅時間多咗好多限制。令到大家要去得到基本上其實你係要得到北京嘅 blessing 你先至可以入到閘，其實呢個係基本知道嘅。但係係咪就已經決定咗就話咗，或者係咪已經講定？因為今次嘅事件宣誓呢單嘢或者辭職呢單嘢，就令到我哋嘅決定係已經有咗清晰咗咧。我又覺得冇咁直接嘅，即係因為其實兩邊都可以講。有啲人就話你哋咁樣辭職咧，即係你都唔玩啦咁樣，即係大家都對於呢個制度係放棄啦咁樣，即係直頭連個議會陣線、議會嘅陣地，你都唔好話立法會啦，區議會你都唔要啦咁樣，咁你係咪仲會去立法會啊咁樣？但係另一邊有啲人就會話你呢班人咧，其實有一堆就係為咗保存自己嘅能量嘅。因為你如果今次被人 DQ 咧，你就五年冇得參選啦。咁所以咧，你今次就係要保護自己，確保你自己有個機會去繼續參選咁樣。咁兩邊都有人講嘅。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 我相信我哋去做個決定嘅時間唔會好受今次嗰個影響嘅。即係當然，大家情感上係一定會覺得哇，好似人哋又殺落嚟，又殺多咗一陣咯。即係之前就我哋有幾個黨友俾人拉咗啦，47人案，跟住又有幾個又還押啦，得一個保到出嚟啦。然之後又阿森哥、仁哥嗰啲都入埋去啦。好似嚟緊，我懷疑我哋嚟緊都應該會再有多一兩個嘅，係咁。整個氣氛是比較肅殺啲，咁然之後再加埋而家呢一單，哇！佢個風聲係講到要令到民主黨80個區議員冇咗50幾個喎，咁樣好似佢唔想我玩喎，係一種咁嘅情緒嘅。但係我亦都從來都強調，就係佢想唔想我玩，同我參唔參選，或者我哋決定是否去試去參選咧，我都係兩碼子嘅事嚟嘅。係佢唔俾我玩係佢嘅問題。如果我覺得我哋嘅參與係有意義，係可以面對到公眾，咁其實你咪照佢咯。佢俾唔俾你係佢嘅問題啫。點解我要在乎佢俾唔俾我參選，然後影響我嘅決定咧？ 因為選舉公平都係好重要嘅，係嘛？即係雖然你首先提到話第一樣就係個空間，咁有空間唔代表個選舉其實係個公平嘅遊戲啦嚇。咁嗰個公平都係一條應該好重要嘅原則嘅。咁我點解會覺得即係？個兩樣相關咧，就係話其實 DQ 區議員都即係首先你講過嚇，其實都唔係一個公平嘅嚇。但係你最後嚇都會考慮一啲即係好現實嘅一啲問題。最後咧就係雖然係一個唔公平嘅，但係你哋個決定嘅時候咧都會睇翻一啲現實嗰度嚇。同樣地會唔會就係話都覺得你立法會嘅選舉係唔公平㗎啦？但係即係都會有一啲其他嘅啲嘅考慮嚇，將來都可能係會某種形式嘅一種參與。 我覺得其實我哋黨裏邊一路有人其實都係即係我諗，雖然可能公開大家見到比較多人就係話唔會參選咁啦，但係其實一路都有一啲黨友其實佢哋喺裏邊係講緊唔同嘅想法嘅，即係包括咗就係即係大家都明白阿姐就講話辱論啦，咁大家其實。都明白，可能都是屈辱嚟嘅。咁但係如果嗰個位置係可以做到一啲實際嘅工作，係對香港好嘅話，咁個屈辱咪啃咗佢咯。即係有黨友係有啲咁嘅想法。即係我諗我哋從來都係我哋嘅 default 其實係參選嘅嘛。即係大家唔會想像民主黨係唔參選嘅嘛。即係以前。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係 deviate 我哋嘅一個 default mode， 咁然之後要去重新去諗過究竟今次我哋會唔會去選舉？所以有一啲原本我哋一路以嚟所珍視重視嘅一啲想法，包括咗上一次講去留嘅時間，點解我哋要留低啊？嗰啲嘅理據咧，其實基本上係可以一路沿用落嚟嘅。當然而家嗰個困難就係再多咗啦，即係之前去留都純粹可能講啊，你仲可能有三分一，你可能仲有一個關鍵嘅少數嘅位置，今次唔會有啦，議事規則已經改曬啦，然之後你再要入閘嘅就可能有佢都唔俾你入啦，或者你已經多咗好多限制，都唔知道其實你選委我都唔知道有啲咩人去選而家講真，即係你都唔好話第五界別，你一二三四界別咁有啲咩人係可以提名到你？其實我而家都有啲懷疑，咁有啲咩人係會去參選，然之後又提名民主派嘅人嘅咧？咁然之後你仲要申報好多 BNO 啊、屋企人嘅 BNO 啊、有冇外國國籍啊？咁仲有幾多人係會參選咧？咁所以我覺得有一堆嘅理據喺去留嘅時候，而家可能係冇咁強嘅。我哋嗰陣係堅持係應該要留低。咁而家可能嗰個力量冇咁大，但係我覺得有啲背後嘅理念咧，其實都仍然係到就係、無論如何幾少嘅能量都好，都盡量去守住每一個可以守嘅陣地。咁呢個就係、是。我哋喺去留嘅時候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想法嚟嘅，而呢一種想法，我諗喺我哋黨友裏邊，亦都仍然會有咯。咁，但係當然你去落到去區再問啲我哋啲街坊朋友，我哋啲支持者嘅話，個 sentiment 係比上次係強烈咗，就覺得你唔應該留低。咁呢個係真嘅。 因為如果即係係咧，相即係比較舊年，其實類似一個咁樣嘅。討論啦嚇，即係咪留喺呢個僭建嘅呢個立法會？咁啊落去其實 自從即係人大通過之後，過去咗幾個月咧，其實你噏一紮啲因素咧，其實都係即係越嚟越惡劣，越嚟越惡劣嘅。咁變咗，其實呢個無可避免，其實會係影響到你哋嗰個決定啊，係嘛？ 其實一定會啦。講真，我其中一個我自己比較強烈啲感覺到，大家有一個突然再強烈，即係黨外有一個比較突然再強烈咗嘅唔係好想去嘅一個時候咧，係咩咧？就係當胡志偉想出嚟奔喪，然之後懲教都係要反對，最後要搞到去上法院攞短時間保釋。其實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喂。大佬劉曉波去奔喪都冇事啦，中共都批啦。你香港政府而家搞乜嘢先？而家你仲話想同我哋其實係想同民主派都係入議會嘅咁樣。咁你做乜要咁樣搞我哋嘅前主席咧？咁樣咁其實嗰個 sentiment 係嗰一下係好強烈嘅，大家覺得哇！你咁樣搞我哋啲人，你咁真係。咁然之後，當然而家每一個呢啲咁嘅 event， 每一次呢啲咁嘅事件，其實我覺得對於黨裏面嗰個情緒都會好大影響嘅。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一路，我其實我一路都講嘅就係、是，我係好希望起碼就係唔好再惡劣落去。即係你俾人見到香港嘅情況，你唔好再惡劣落去，唔好再俾人覺得即係例如尋呢幾日咁，你嗰三個。保安官員 、 或者特首佢出嚟講明自己會走數咁樣，喂，廉潔奉公喺香港又係基本嘢嚟噶嘛？你唔好連呢啲都冇埋，你即係 keep 住將呢啲我哋好重視嘅底線，你都去不停去踩我哋嘅底線，越踩越過，然之後無視曬呢啲咁嘅嘢嘅時間，咁、大家。不論是市民又好，或者是黨友都好，咁佢哋咪會覺得你會冇咗啦，你仲守乜嘢啊？你當你有嘅嘢越嚟越少嘅時候，大家覺得要守嘅嘢越嚟越少嘅時間，咁佢哋咪會覺得你唔使啦，你冇啦，入去都冇用噶啦。係會有一種咁樣嘅情況。咁但係好事與願違就係呢啲嘅唔好嘅，對我哋嚟講係一啲唔好嘅症狀嘅嘢咧，其實都係持續地發生咁。咁呢個冇辦法阻止啦。咁但係我相信我哋黨友最後都係會睇翻就係究竟我哋如果入到去嘅話，仲有幾多空間做嘢？我相信大家會係based on呢啲基礎去睇，即係情感係有嘅。但我一路都希望啲黨友就係我哋嘗試擺低少少情緒，係啦。認真諗下咁樣。咁我覺得係對香港又好，對民主黨又好，其實我覺得做決定係應該咁樣做決定會理想啲。 過去幾個月一路都有啲公開嘅説法，就話一唔係要搞即係清一色嘅，二。又會有啲風出嚟咧，就係話啊，都想你民主黨出嚟選啊咁，甚至早兩日你即係都有啲講法，就係話有啲中間嘅人就係話啊，如果你出嚟選嘅話咧，即係一啲黨友有部分係混緊啊，或者可能係一個司法程序啊咁，呢啲其實有幾大嘅可信性咧，因為司法照佢都係獨立啦，係嘛？咁其實。即係如果呢啲風其實係相當有啲有問題喎，其實話即係一種咁樣嘅政治，政治交易嚇。 人事交易咁樣，唔係我覺得係我自己唔係好信嘅，即係呢一套嘅想法。即係你一嚟我覺得本身即係點解呢個世界大家係唔會同。即係處理人事嘅問題嘅時候，盡量都係唔會交贖金咧，就因為你今次交第一次贖金，可能第二次佢又 hold 住你噶啦嘛。即係呢一個，所以我即係呢個喺原則上面咧，呢樣嘢本身係對我嚟講係 not preferable 嘅嘢嚟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你都要諗下自己究竟有幾多 bargaining power 噶嘛？即係究竟你去參選嘅 bargaining power 係咪真係大到？佢係會覺得值得放人咧，咁你都要去諗噶嘛。但係我自己會傾向係感覺就係呢一年，我諗佢即係張政府又好，香港政府又好，都覺得自己其實已經大掌握大局嘅， 唔需要去俾呢啲咁樣嘅優惠你啊。其實咁即係其實你係冇乜 bargaining power。咁你點會對外嚟講，你點會仍然好相信呢一套咧？即係除非有一天佢真係有個人出嚟有名有姓嘅，唔係啲唔知話自己代表邊個啊，又唔知直通天庭啊，又乜又乜嗰啲。你一個有名有姓嘅人話啊，其實我哋真係咁樣嘅，係你肯參選咧，咁我哋就會放某啲人啦。你除非你咁樣講明，但係唔會噶嘛，係即係喺政治上面係不可能嘅事嚟噶嘛。咁但係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好信嗰套嘅。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喺嗰個思考嘅過程裏邊有啲。黨友是會覺得是不是可以有機會做到呢是不是再渺茫的chance 都想試呢那可能會有的但是我覺得在黨裏面這一套就不是很主流的想法都老實就是裏面的人都未必很受這一套是的所以我覺得這些風聲其實是傳出來都是可能擾亂一下你啊，即係等你裏邊大家 stir up 你個黨裏邊嘅一啲唔同嘅情況啊，咁樣咯。咁但係你再去到翻前啲啦，係咪清一色嗰個問題咧？我會話早段啲嘅時間咧，會聽得比較多嘅。去到我諗，即係佢三月底就人大常委過咗啦，嗰個嘅決議啦，咁我諗四月咧，可能會聽得比較多啲，就係話啊，其實都唔係搞清一色嘅，都想你參選嘅啊，你哋盡量參選啦，你們應該有機會嘅 ，OK 嘅咁樣。比較多呢啲。咁但係我諗過咗一個月之後，其實已經開始都少聽，即係就算碎你去參選嘅人都係亦都係冇嗰種咁強烈嘅 eagerness 嘅，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嘅親自己嘅感覺就係佢冇之前咁 eager 去叫你去參選，咁都係你參選到嘅參選啦，咁係咁香港都需要唔同嘅聲音嘅，會有講下，但係係咯，我覺得佢哋可能都對我嚟講就係北京看待而家嘅政府而家嘅情況就係嚟緊個立法會有民主派咪有咯 bonus， 冇嘅話佢亦都唔好介意。咁喺一个咁嘅情况， 落去即系始终要谂就系即系仲选唔选啦。咁但系即系经过咗，其实都未完添吓。首先你都提到，有即系始终一决党员，其实都老中青咩都有吓。咁退嘅退啊，或者净可能有部分都即系唔玩啊，即系离开政治啦。可能仲有少部分係離開咗香港添嚇。其實而家有冇機會你真係可以評估一下，即係個黨其實即係經過咗呢段即係相當震盪，仲可能落去咗啲震盪嘅話，實際上個黨嗰個 strength 啊，即係嗰個力量其實係得翻幾多咧？ 我覺得。 有冇數？有冇計過？其實即係會係即係冇咗幾多會員？ 會員我就冇特別數過嘅。咁但係我見政府尋晚定今朝出咗一份即係辭職區議員嘅名單嗰啲咧，即係已經宣布咗議席懸空啦。咁樣嗰啲咧，其實我啱啱數完，我哋有五十松啲已經辭咗職㗎啦。咁我哋有八個區員本身，咁剩翻嘅可能暫時三十個，可能會再一路有都未定，我唔知道有冇啲係佢未 count 到落去。但係我覺得整體而言個力量一定細咗啦，呢個我冇得否認。資源係會緊絕咗啦，一定噶啦。但係我哋之前一路開嗰啲討論會啊，同啲區員嘅集思會嗰啲各式各樣咧，其實我係好感覺到大家係想繼續留喺個區裏邊去做喺個區裏邊做好一啲連結居民嘅工作，去做一啲維繫嘅工作，去做一啲即係保存住喺每一個社區保存住少少嘅火種、少少嘅火苗嗰種嘅心態好強烈嘅。我覺得 在個資源上面的配合是重要的，即是個黨究竟我們在現在這段時間我們可以有多少資源可以落到區，是跟區議員前區議員一起 是夾得到，令到他們可以發展到某些的基地啊、社區網絡啊，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會影響到我們之後個黨整個發展會是怎樣、而所以我們這一部分我們希望可以都盡量做的，即是雖然都不是真的很有錢的、那個黨政都是很緊絕的，但是都希望即盡量可以支援到區議員或者前區議員的地方，就盡量去支援他們有地區網絡的發展，我們都是跟他們去一起看看究竟他們那個 model 合不合用，或者是不是一個適合的一種模式，然後覺得合的可能就給多少資源下去，甚至乎可能就喂其他區他們又看看有個區這樣做，你們是不是都可以想想 是要做多些呢啲內部嘅維系嘅工作咯，但係我係有信心，我哋係可以一路持續地喺香港同香港人一齊行呢條路。 即係嗰個運作模式會係好唔同啦， 會啊，係可以想像到會好唔同。即係以前大家其實你話佢係一件係咪一件好壞嘅事咧？向好嗰方面諗咧，其實又未必係，因為以前大家可能各自己區議員我有自己那套的實報實銷，那我們的東西就分得很開的，可以即是我是區員，我又搞定自己的區就算了，其他區的東西我不理的，但現在反而就是資源緊絕了之後，是不是會令到大家要合作的空間要再多一點呢？因為你不合作的話，那就大家一起死了，大家都各自都搞不起的，那會不會令到反而是我們那個地區那個我們自己黨友之間的維繫會強了呢？就然後一起去要去做某些個區裡面的工作呢？我覺得這個我是保持樂觀的，是的。那但是當然都是那句，資源就真的少了的，這個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來的了。那我們就行即是一個用這個借渣的價錢煮出這個雞髀的味道，希望可以做到。是 但是即是怎樣跟這蛇齋餅種這個去到區有些市民他可能都未必會看其實 有幾大程度看所謂黃藍， 我覺得都睇㗎，其實即係你，我覺得2019年同埋2015年，即係雨傘或者今次反送中最大嘅差異係咩呢？就係雨傘咧，其實就係鬧交收場嘅，即係參與者鬧交收場。反送中咧，暫時都未鬧交嘅。我都有少少啦，即係唔算好嚴重啦，都有鬧交嘅，都有鬥黃嘅，咁但係未算好嚴重。而在反送中運動咧，其實亦都係建立了一些所謂黃色經濟圈呢樣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佢係有韌力嘅。你話係咪可以做到好大好大？其實就暫時未得。雖然我相信其實以即係支持民主嘅人嗰啲嘅佢哋嘅一啲使錢嘅能量啊，佢哋嘅 purchasing power 應該係比另一邊大嘅，咁但係種種原因啦，咁都未必發展得好好，但係一啲基本維系，我覺得係佢哋係可以 manage 到，而我亦都可以留意到嘅咧，就算去到地區都好咧，即係一啲好 local 嘅小店都好，佢唔係一啲好養眼、好黃啊，然之後出曬名嗰啲，但係大家如果只要知道佢係傾向黃，咁我哋嗰啲支持者咧就會好傾向就會幫襯佢噶啦。咁呢個係好，咁呢個係去幫助到成個運動去延續，幫助到成個氣氛去延續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 即係嗰個模式係可以keep 住咗一班，即係就算攞冇咗呢個政府嘅區議員身份攞到嘅一啲新進，仍然係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喺區裏面做嘅嘢，個模式會咁。 而家都係有待實證啦，即係我哋啱啱先至失業啦，我係咁未真係可以知道究竟個能量有幾多，或者其實究竟啲居民有幾支持我哋咁樣做？雖然我係有信心嘅。雖然我有信心嘅，但係都係有待實證。但係我覺得如果啲居民唔支持我嘅工作嘅話，咁佢哋唔會三屆都投票俾我做議員啦。咁究竟 呢一種咁嘅支持係咪可以再化做多少少就係、是、金錢上面嘅支持、財政上面的支持咁我哋就要睇咯。 其實你哋陸續都有啲已經辭咗職啦，包括你啦嚇。即係聽翻啲你自己嗰啲選民居民佢哋嗰個反應會係第一，即係佢哋係咪即係支持你哋都係啊要辭職啦？二就係話你哋辭咗職，佢哋會繼續即係揾你幫手，即係支持你，甚至啊可能係會如果需要啊籌款嘅時候，佢哋會幫你。即係呢啲信息出唔出 幾多？我覺得啲居民係十萬分理解兩我哋。我係有啲比我意料中佢哋嘅理解係再強咗啲，即係佢係。以前其實大家都知嘅，即係佢永遠即係啲居民係咁樣咁樣，總係叫你小心啲啊！你哋嗰啲位咧好危險㗎，即係你唔好成日捐個頭出嚟。我心諗喎，民主黨主席好難捐個頭出嚟嘅喎。咁，但係佢哋嗰個理解就係會知道而家個時勢係艱難，而佢咁樣追法亦都係即係佢咁樣恐，即係嚇你或者要去以錢去令到你屈服咁樣。咁大家好理解，亦都佢哋更加好清晰地、好強烈地覺得，梗係唔好俾佢追啦，做乜要俾錢佢使啊？咁啫，係即係你攞翻嚟用喺個區度好過啦。即係好強烈嘅呢啲咁樣嘅對於政府嘅不信任、不滿係好強烈嘅。亦都係更加理解咗我哋點解要去離開。支持我哋嘅街坊咧，咁其實會繼續支持我哋。我見唔到就係話啊，因為你辭咗職，所以佢覺得你冇承擔，然之後佢就離棄你。起碼喺我自己個區裏邊冇啦，即係或者可能亦都因為我一早喺我辭職嘅同時，我亦都話我係會繼續開 office， 我會繼續喺個區裏邊服務。所以大家其實知道我離開純粹因為離開個位，而唔係離開個區，唔係離開個社區嘅服務。咁所以大家係對我就冇乜好大嘅，我起碼我喺區裏邊就暫時都未聽過人話。啊！點解你要走啊？你死留低死人同佢打過啦，就真係冇。錢銀上面嘅支持咧，其實佢哋，因為其實我一路都有問嘅，喂，我哋遲啲可能要靠大家月捐為生喎，即係每個月幾萬蚊咁咧，燈油火蠟租請個職員都好多喎，大家肯唔肯幫手捐下錢㗎？咁嗰陣大家都係 OK 嘅。有待實證，有待實證，有待實證。 今次其實仲會震盪落去啦嚇，即係對於係即係之前其實用咗好多時間係一啲年青啲嘅嚇喺啲地區啊咁樣，19亦都有啲贏，即係贏得好清好長。你亦都相對年輕，比何俊仁啊、楊森啊咁樣，對成個黨keep 住一啲相對後生啲嘅，或者落去即係吸引一啲後生啲嘅入黨。今次落去會唔會都有相當大的困難？會 我預期是可能會差少少啦，即係比之前可能會差少少啦。但是我又覺得未去到一種好震撼性嘅影響嘅，即係例如而家我哋講緊留低嗰啲人，其實大家係我即係。即留低喺個區裏邊嗰啲人，即使辭咗職都留低個區裏邊嘅人咧，我相信係佔咗我哋離開嘅人嘅大部分嘅。咁所以呢一度嗰啲人咧，其實係會繼續存留喺個社區入邊，亦都係會同啲居民街坊，不論佢咩年紀都好，都會繼續去接觸。但係我諗成個政治生態、成個政治氣候會。仲有幾多少人係覺得啊想入嚟從政呢？其實呢、這個可能嗰個影響就會更加大。即係我諗我自己當日從政，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就係，我覺得呢個社會係好多問題，係應該要去從某啲方法去解決。我相信自己嗰套理念係應該可以對個社會更加好嘅。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從政是一個我的選擇，就是我希望可以在個制度上面，在個整個結構上面去改變某些東西。但現在大家擺到明不會可能的嘛，即是你就算你有建制派都好，你說你加入民建聯都好，其實你都沒有辦法改變到整個結構，最後就是中央政府基本上就已經幫你去想好了，然後你的特首其實就是配合中央政府的工作，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咁所以嗰、那個，我覺得呢一個對於啲後生嘅人覺得自己要一展抱負， 要去從政，要去改善香港，要去為香港付出。我覺得呢個影響係更加大咧，即係你話究竟係咪即係區議員啊？我哋有幾多人啊？咁呢個暫時未見到個影響，即係佢之後可能會再改區議會條例，然之後改區議會嘅選舉辦法，又唔知點樣增加好多唔同嘅門檻，嗰個影響咧，可能就到時佢真係改嘅時間就會再見到多一層。但係我覺得整體對於香港嘅人嚟講，就係而家你要去想，就係點解佢仲要去從政呢？咁佢未入行嘅人，咁佢會諗嘅時間就會有一個咁嘅有個疑惑喺度。 嗯，過去一段放出嚟就話有得即係有得玩嘅所謂忠誠反對派嚇。咁但係即係睇翻過去幾個月好多嘅一啲變化咧。其實都可能反對，即係一反對，可能都你無論即係點樣咩忠誠啊，其實都可能冇得做，只能夠係愛國咁樣嘅話就係可能就好似內地嗰啲，你如果政黨咧就係啲花瓶嘅啫，你個選擇可能就係一係咧就係、是、執政黨，如果唔係咧就係 扶維個執政黨， 或者變咗要做維權人士。香港會不會變咗咁啊？ 我希望不好啦，但係即係咁大個前居在前面的時間，咁你係有一個咁嘅期望，一個咁嘅預計咧，其實是很合理正常。但係我自己不希望會係發展到咁樣樣。但係對我嚟講，就係民主黨，我哋。你叫我哋做咩都好咧，你叫忠誠反對派，你叫乜乜都好，其實我完全唔在意嘅。你點樣 label 我，或者佢點樣 label 我，我係完全唔在意。對我嚟講，就民主黨，我哋係要繼續去堅持我哋相信嘅嗰一套價值，就係我哋好相信一個民主、人權、自由、法治、開放、公平嘅香港，對於香港係最好，對於香港嘅未來亦都係最好，對於香港嘅人亦都係最好，甚至乎對國家都係最好嘅。即係呢個係我哋一路所堅信嘅一啲價值，所以我哋會繼續去堅持去持守呢個價值，我哋會去努力去推動呢啲價值。咁你覺得呢樣嘢就係唔忠誠嘅話，咁就係你點樣 define 我嘅問題，我係唔會理你。咁你可以唔俾我參選，你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打壓我，去嘗試令到我冇辦法繼續去講我要講嘅嘢。但係即係喺我可以講到嘅時間，我都會繼續去講呢啲嘅理念。即係咁，正如頭先講，林鄭佢無端端自己話自己係會走數，唔會搞呢個防止賄賂條例，或者嗰三個保安高官，你班其他嗰啲司局長出嚟喺度護航護短。呢啲我哋一定會繼續講，因為我哋好相信呢個廉潔係即係好基本、好基本一個政府應該要做到嘅嘢，而你都做唔到嘅時間咧，咁我哋咪要講咯。你個選舉制度係令到大家參選空間細咗，係對大家參選嘅公平係差咗，咁我哋咪要照講咯。咁我覺得我可以做嘅就係咁樣咯。將來究竟佢會唔會再加強啲對我哋嘅一啲唔同嘅方式去減少我哋嘅活動空間，可能會都未定，但係就到時先再算啦。 有好多地方，即係個民主化過程咧，即係啲反對派都可能要付出自由嘅代價嚇。咁今次亦都見到啊，香港開始出現嚇。往後一啲你又好，或者係即係從政又好，其實都係咪要接受一個咁樣嘅心理準備？可能從政就係要付出，或者可能會犧牲一啲即係個人嘅自由。 我相信係嘅，即係起碼我自己喺呢一兩年其實都已經有心理準備，隨時可能是會坐監，隨時可能是入去陪阿挺和阿允。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犧牲的，即係整個香港2019年開始到而家，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犧牲。我亦都不會覺得我就一定是安全啲，或者我就應該要付出少啲咁樣。咁所以呢一種咁嘅心理準備，我自己係已經有。我亦都知道，可能我哋有不少區員都係即係知道有一個咁嘅風險。咁當然喺我黨裏面，可能我嘅風險係比較大啲咁解啦。但係咁都要做噶，總要有人講噶啦。即係如果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如果我講嘅呢啲咁嘅嘢，我自問我呢半年其實做主席之後， 其實都講得十分之保守溫和，好有節有理㗎啦。即係我係已經將我基本上我將嗰啲情感嘅説話咧，我係盡量壓到最低嘅，即係平鋪直敍，唔好太多情感語言，以免講下講下越講越嬲，跟住講多咗咁樣。咁如果我連講呢啲好好平鋪直敍反對嘅意見、唔同嘅意見，或者我對一國兩制嘅理解同你對一國兩制嘅理解，我用嗰套嚟去挑戰你嗰套一國兩制嘅理解，咁都唔得，要拉去坐監嘅話咧，咁我咪唯有認命咯。咁同一時間，我咪大家又睇咗一條 benchmark 喺度，就嗱呢一條線咧，佢係會拉你嘅，大家下次小心啲啦咁樣。咁我咪只能夠成為嗰個 benchmark 嘅其中一部分。我覺得我已經係一個咁嘅心態啦。而即係當然我唔會故意去特登去講啲咩去挑戰呢啲底線啊，或者去我冇咁冇呢一種咁樣嘅想法啦，或者咁嘅意圖啦。但係要講嘅，我咪會照講咯。係咁，如果有一天講講下，中招喎，咁咪中招。 最後問翻一個問題，你始終喺一個區對住即係萬幾個選民，就都成超過十年嚇。即係當決定都係要辭職啦咁樣。辭咗職之後，而家個心情會係點樣？ 我覺得我可能算係喺辭職嘅區員裏面，可能算係比較調適得好嘅。即係我冇嗰啲咩好唔捨得啊嗰啲，因為我係正如我頭先講嘅，由我辭職之前，其實我已經立定心志，我係無論如何我都會繼續喺個區裏邊死踎難踎，係死磨難磨咁樣係。咁所以我自己係喺我辭職嘅時候，我基本上同啲街坊講，雖然我辭職，你唔好以為之後見我唔到，我係會繼續喺大家面前出現嘅。咁所以我就冇嗰種好不捨嗰種嘅感覺啦。但係即係我覺得，當然對於啲街坊朋友佢哋喺我辭職之後，對我哋嘅鼓勵啊、支持啊，或者佢有啲朋友，佢哋會分享翻一啲佢哋記得我幫過嘅一啲小故事。咁有啲可能我都唔記得，一年做咁多 case 嘅，唔係隻隻記得曬，或者我對我嚟講可能唔係一啲好重要，原來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嘢。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分享係，你會覺得啊，原來我過去呢十幾年嘅工作係對於人係真係有影響嘅，對於人一個人佢嘅生命。你係可能係提幫到佢喺個生命某一個階段嘅時間，佢好困難嘅時候，我嘅出現係原來係改變到佢一啲部分，係令到佢生命有少少向好嗰方面走。咁我覺得呢啲係令到我覺得啊，咁我啲十幾年嘅工作都好值得嘅。咁自己嗰一下係有啲感動啊、欣慰啊。 嗯，好啊。咁今日好多謝阿羅建熙出上嚟同我哋講咗佢嘅一啲嘅故事個黨啊，而家成個香港嘅一啲情況。咁我相信即係希望都可以過一段時間咧，再揾阿羅建熙上嚟同佢傾下偈。今日節目到呢度，拜拜。